幸福是让爱能海阔天空。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刘若英《幸福就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上午好，我是千纯。今天我们去到的城市是绍兴。刚才说到去到绍兴要去一下沈园看一看，那其实还有一处景点千纯想给大家推荐，那就是大雨林。大雨林是会稽山境内的重要的名胜古迹之一，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古称雨穴，大雨的藏地。它背靠会稽山，前临雨池，位于浙江绍兴城东南稽山门外的会稽山路，距城3公里。明太祖洪武年间，大雨林即被钦定为全国该稽的36座王陵之一。 时钟在一分一秒地把我的宝贝青春年华不想浪费在你身上，你说这言不及义的话，你的虚情假意肉麻，只想玩玩又把我耍。你说你喜欢那种脸红心跳，爱情有细碎心所欲的玩耍。其实我渴望一个了解我的真心，只记和我一头心有灵犀，心有灵犀。 赵薇，如果说去绍兴玩耍的话，怎么能错过兰亭呢？兰亭是位于浙江省绍兴市西南14公里兰亭镇的兰渚山下，是东晋著名书法家会稽内史王羲之的园林住所，是一座近代的园林。相传春秋时越王勾践呢曾在此种植兰花，汉代时呢又设一亭，所以叫做兰亭。兰亭因为王羲之等人曾在此雅集留下了一篇著名的《兰亭序》而出名。兰亭虽然地方不大，但是景色非常的雅致，鹅池碑、兰亭碑、曲水流觞、玉杯亭都是这里的主要景观。 别把灰尘抹去，费尽所有力气，脚下还是遍地荆棘，执着仍在喘息，别被自己抛弃，就让心绪随风飘去，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2018年即将进入尾声，近日某网站公开了一整年的热搜榜单，其中电视节目的类别宫斗剧《延禧攻略》夺下全球热搜冠军。此外，还有泰国现象级电视剧《天生一对》，以及在英国创下收视率奇迹的《内政保镖》上榜。先来说第一名《延禧攻略》，在全亚洲造成追剧热潮，特别在澳门、台湾、香港、马来西亚等地热搜度都非常高。正因为是网剧爆红，更影响网友搜索，加上《如懿传》趁势上档，两大宫斗剧互飙好感度，红遍全亚洲。第二名是科幻影集《探变》，以300年后的未来世界当作时代背景，描述军人出身的男主角重获新生，奉命调查富翁遭谋杀的事件。2月推出第一季，已经是热搜度高的作品。第三名是泰国电视剧《天生一对》，故事讲述女主人公出车祸，结果灵魂穿越回300多年前的王朝，和男主角谱出跨世代之恋。该剧不但收视创下新纪录，更造成泰国国内两大社会现象，包括全国民众疯穿古装出门，以及为了追剧不惜提早回家，意外促成首都曼谷不塞车，晚上变空城的奇景。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0点33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千纯。我们今天要去到绍兴，下半时段会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绍兴一些不容错过的美食。先来听这首 Imagine Dragons It's Time。 So this is what you meant。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 Imagine Dragons It's time 算算时间 It's time for lunch 然后正好就有这样的歌我们来聊一聊绍兴一些不容错过的美食我觉得说到绍兴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绍兴的老酒吧绍兴的老酒是用鉴湖水选用上等精白糯米和优良的黄皮小麦为原料所以呢琥珀色的酒液才能醇厚甘鲜绍兴的老酒为中国黄酒之冠相信大家都喝过绍兴老酒的品种主要有状元红酒加饭酒山酿酒香雪酒和花雕酒等等那其中的古越龙山牌的加饭酒和绍兴花雕坛酒为国宴的专用酒屡获国际金奖个人认为呢这个绍兴花雕坛酒应该是最好喝的古越龙山的加饭酒稍有点偏甜啊，女儿红也不错当然如果是自己家里放了好多年的那种女儿红就更好了哈萧亚轩，不知道你会不会因为这些美酒美食而去到绍兴呢？说到美食，我觉得第一个想到的菜应该是

当你穿越在绍兴的大街小巷，感受了这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所散发出来的文化气息的时候呢，听听粤剧，哎，就会觉得不枉到此一游。绍兴曾经入选美丽山水城市，究竟它魅力何在呢？我想如果要将这个形象评价转化为定量表述的话呢，那可能就是看得见水，望得见山，有情感，有智慧，记得住乡愁，有颜值，有文化，还有个性。好了，经过今天千纯的介绍，会不会它已经被列入你明年必须要去的旅游目的地城市之一了呢？今天的带着音乐去旅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接下来陪伴你的将是思萌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可能有点凌乱，想说哎，你的节目要我来替班，你却给别人来替班。好了，祝大家午餐好胃口，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苏醒的爱人，我们有缘再见喽，拜拜。 你在这世界的某一角降生，曾独自幻想天空的城，你把钥匙握住迟迟的等，直到投身这一段旅程。你如星月穿过百合之门，转眼便刺入生活像一根柔弱的针，在时光里努力开垦，慢慢长出我们的甜蜜小镇。宇宙中很小很小的相爱的人，会变成很老很老的相爱的人，望着脚下托起落英缤纷，忘了什么叫做感恩缘分。宇宙中很小很小的相爱的人，会变成很老很老的相爱的人，望着脚下托起落英缤纷，忘了什么叫做感恩缘分。你在这世界的某一角成生，曾暗自监视黑夜的灯，你把日子敲碎慢慢一捧，然后拼出另一种可能。有时也会争吵那么认真，想借一个无理说不承认自己很笨，在灯饰里寻找伤痕，明明是钉子和木头在接吻。 全球首播。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Forever Young 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全球独家大首播。 像孩子那样哭着闹着，像大人那样安静沉稳的，活得高亢低落高亢低落，有个沙漏在心中荡漾，默许时间让皱纹蔓延了，对在意的事手也握紧了，不愿的过结果可我可有，不是命运，这是我最深爱的世界。